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周董所发行的一首老歌，叫做《可爱女人》，大家都非常熟悉，可能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都跟着唱了。这首歌真的相当精彩，在事隔一年之后，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周杰伦凭借这首歌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的提名。那一年他现在的太太昆凌才7岁，他是在自己35周岁的最后一天迎娶了21岁的昆凌。我记得在他结婚的那一天出来的新闻的时候，他有对昆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不需要你成熟，一辈子也不需要，只需要你可爱，做我的可爱女人。那一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感慨一件事情，说如果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一直是这样被宠着，保持着这种天真无邪的生活状态过下去，应该是最幸福的一生，最幸福的一种状态。而在他能够保持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的背后，应该是有一个人为他付出更多的代价来守护他的这种天真无邪，对不对？希望收听前的每一位，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希望你的生命当中遇到的是可以为你遮风挡雨，而不是为你带来狂风暴雨的那个人。但愿你早日遇见对的人，遇见合适的幸福。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浩哲所演唱的《好男人》。

是2005年郑秀文在为自己主演的电影《长恨歌》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郑秀文在2000年开始真的是事业走到了一个绝对巅峰的状态，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票房冠军的电影出现。所以那段时间2000年到2004年她被称之为电影票房皇后，她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可是偏偏在她的事业最为巅峰的状态的时候，她在这个时间接下了这一部《长恨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坐在今天没有办法去回过头评判他当年接下这部电影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想想如果他当时没有接这部电影，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或许接下来这么多年他就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抑郁症缠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听到他更多的电影和音乐作品呢？不过早已时过境迁，这些事情已经成为过去了，他自己已经完全走出来了，我们何必再纠缠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对不对？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回过头去说这部电影《长恨歌》。千里寄相思，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旋律会告诉我说，哎，蔡琴的版本更好听，为什么不选那个版本在电影里头？我告诉你，徐小凤的版本也不错，为什么不选现在的版本而选那么老的版本？是因为我们今天提到这部电影讲的是40年代到90年代的故事，自然那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它的年代代入感会更强一点。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心里就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长恨歌，对，我们今天讲的长恨歌和你熟知的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是毫无关系的，它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95年发表在中山杂志上，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而且还入围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个女人经历40年的情与爱，被王安忆的那支细腻而又绚烂的笔写的是极为哀怨动人，这其中还交织着上海这座大城市从40年代到90年代的沧海桑田的巨变。我建议各位有空都可以买一本《长恨歌》放在家里面，不论是床头亦或是洗手间，我觉得可以好好的读一下。在1995年，黄舒骏有在他的歌里面唱这样的一句歌词，说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就在这一年，王安忆的这本小说《长恨歌》横空出世。我为什么会想起黄舒骏的这首歌，包括他的这句歌词，是因为相信会有很多朋友的错觉跟我一样，就觉得《长恨歌》这本小说当中的女主角隐隐绰绰都有张爱玲的影子。在事隔十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的秋天，关锦鹏算是精雕细琢，终于亮出了他所理解的《长恨歌》这部电影。有人说 关锦鹏是经过了千丝万缕终将意难平的情愫悬挂在了荧幕之上，按捺不住，他还是在影片的后段用字幕昭告天下，遥寄那个多少个十年前的月色。前面建议各位看小说，那这个地方我就建议各位，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按耐住性子，把郑秀文主演的这部电影再找出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当中除了有郑秀文，还有梁家辉、胡军，还有吴彦祖，怎么样，阵容足够强大吧？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另外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千言万语》。

真的永远失去了你。 继续往下说，来说我安逸。其实就连他自己都坦言说，教育当下的那一本复评，他几年前的这本长恨歌，完全是凭靠着自己的想象，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白手起家，于是一个世界上的虚构便开始在他的笔下凸显。这个精致的杜撰，把上海这座城市所能够折射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东西，让大家后来在看书的时候是尽收眼底。因此女主角王晴梦的出现多半是带着一点点演出的性质。为了操办这个人生，王安忆几乎是纠结了她所有的心智，而那些历久弥新的场景在她的面前是完全凭靠着想象展现开来，然后又展现在他的笔下。 红不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曾无人在意，醉卧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蓝蓝梦境，最恨忘却故人事，最不屑故事相守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春又来，看红豆开，经不起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 各位现在正在听到的歌曲是毛阿敏所演唱的《相思》。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在节目当中说王安忆的这些小说这些文字，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读书，而他这两天就在读王安忆的小说，而且这个人读完书之后一般都会写一些自己读过这本书的一些感想。这两天在微博当中他就写了王安忆，他写道，王安忆的上一部长篇讲的是个退休会计被绑架的故事，但是读来显得太过细碎冗长，以至于那么有耐心的他都决定半途而废，把这本小说撂到一边。 而这两天呢，他又开始读王安忆的中篇《红豆生南国》，说的是一个儿时偷渡到香港的中年男子的一生，有凄惶，也有希望，还有那么多的困厄，自然也有很多的温情。他说，钟晓阳笔下有这样的男子，给人的感觉是凄凉的要命。张爱玲也写过，不过总感觉是有一种高高在上、冷眼讽刺的味道。王安忆用一个中篇浓缩了一个长篇，三页未完，人生轨迹了然。这个中篇重燃了我这个朋友对王安忆的期待，所以他在他这个有感而发的微博的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说事实上当代的作家当中没有几个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如果你放弃王安忆，基本上就已经算是放弃了当代文学。那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段文字，就想提醒各位，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王安忆的小说的话，倒不妨有空的时候找两本来看一看。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一首老歌，苏芮所演唱的《此情可待》。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

是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风继续吹》。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是不是有一种小甜蜜的儿女情长。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说悠悠的海风冷却了野火堆，风继续吹，哎，好像还有篝火，还有烧烤的场景，只是已经熄灭了，有一种人去楼空的凄凉的味道。这首歌的原曲是山口百惠在1980年所演唱的《再见的另一方》，在83年郑国江给他填上中文歌词，便有了这首《风继续吹》。想想看，好像哥哥很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后来的各大演唱会现场他都必唱这首歌曲，而且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首歌好像也是必不可少，那首歌的名字叫做《风再起时》。说到这首《风再起时》，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1989年那一天，陈少琪、张国荣、李小田他们一起吃饭，哥哥就打算创作一首歌作为自己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陈少琪就说，你不是有一首歌是你的成名曲叫做《风继续吹》吗？那不如这首歌名就叫做《风再起时》，就是希望只要一起风的时候，歌迷们就会想起你这首歌。于是这首《风再起时》就诞生了，而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我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若某天再相见，难言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 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天。仍没有一丝悔意。 在1989年的告别演唱会现场，最后唱这首歌的时候，哥哥张国荣说：“我会好好的保留你们给我的一切，多谢。”最后在这里，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我专门为这次演唱会特别写的一首歌，也都是讲尽我13年在歌坛里面的一切，送给你们最后这一首《风再起时》。我觉得这一次做这33场演唱会对于我来讲是一种享受，也给我好大的刺激。人都说人生得意至极，死不遗憾，现在每晚都有好多朋友来这里一起这样的送我，我觉得好荣幸。虽然说我在这歌坛也挨过苦，但是我觉得我得到的远比我失去的更多。我自己扪心自问，我在13年的娱乐圈里所有的一切都问心无愧，来得安自然去得也写意，这一次可以说是潇洒的告别。不过今晚对着你们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我始终都有一点不太忍心。给我到外面去闯一闯好吗？就算是焦头烂额，我都要一定闯出个名堂。多谢多谢，有你们这样的观众，我已很知足。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再回头去听这首老歌，想提醒各位，此时天气渐渐变凉，当风再起时，愿各位秋安。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仍然是哥哥的音乐作品，叫做共同度过。感谢你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今天我们说再见吧，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行，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盼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血光，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血光。 行我爱火，活在你心。